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为大家来介绍一起典型的涉及到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购买人身保险产品的纠纷。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近日，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同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朝阳区公安局围绕繁华街区人流密集场所、重点地铁车站周边的黑车、黑摩的、揽客、非法运营等问题开展集中清理整治行动。今年以来，公交警方已经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开展集中清理整治行动25次，共查处各类黑摩的、黑车的非法运营及缴蓄类的相关治安案件是398件，行政拘留313人。查扣违法违规的车辆1951辆，实行人车双罚37件。杭州萧山警方日前捣毁了一个贩卖演艺明星等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萧山网警大队副大队长告诉记者，这个团伙呢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明星的身份信息，在机场航站楼的自助值机设备上输入，从而掌握了明星的航班信息，再以几十元的价格在社交网站上的追星族后援团里面售卖。那除了出售明星的航班信息，团伙还通过组织追星族买通关机票来获利。什么叫做买通关机票呢？就是让粉丝购买机票进入候机大厅，过了安检就组织退票，扣几十元作为送机费用，粉丝呢就可以在值机口里面等候明星。据介绍，4名嫌疑人都是00后90后，他们也曾经买过明星的航班信息，被抓获的时候已经从事这个活动3个月左右，贩卖过肖战、王嘉尔等多位明星的航班信息。12月4号的晚上，河南省商丘市禹城县发生了一起恶性的刑事案件。因为征地纠纷，禹城县城郊乡的杨老家村村民杨某利持刀杀死2人，伤害1人。事情发生之后呢，脖子受伤的嫌疑人呢被警方是监视居住。12月6号的晚上，嫌疑人家属告诉记者，2年多以来，他们家呢没有同意征地的原因呢有2个。第一个呢是这两亩多地上的附着物相关的赔偿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第二呢，是这块土地上是嫌疑人对于死去的女儿的一种感情寄托。嫌疑人家属说呢，他们一家对于死伤者的家属表达了深深的愧疚。家属还说呢，嫌疑人在大女儿病故之后变得郁郁寡欢，曾多次去精神病医院去治疗。嫌疑人家属呢，盼望警方能够对嫌疑人做出精神病鉴定。盗贼韩东盗窃他人的车辆的后备箱里面的财物，竟然穿着拖鞋作案。海淀分局上地派出所民警是循线追踪，终于在一处出租屋内将嫌疑人是抓获归案。警方提醒各位车主，停放车辆的时候要把安全意识放在首位，尽量选择有人看管的停车场，不要将车停放在偏僻路段或没有人看管的人行道上。使用遥控钥匙开车门的时候，应该再次确认车门到底是不是真的开了，或者说车门是不是真的已经锁了。那无论是离车时间长短，都要关好车窗，不要在车内存放贵重物品，特别是不要将皮包、现金、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物品放在车内显眼的位置，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张先生骑车回家，先被一辆货车撞倒在地，等他上了救护车，救护车呢又在去医院的途中和一辆小客车相撞，导致张先生再次受伤。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近日发布消息，两起前后发生的事故，各个责任方要共同赔偿张先生16万元。法院经过审理之后查明，张先生的伤的确是两次事故导致的，但是从在案证据来看，没有办法分辨到底哪次事故更加严重。因为实在无法区分，法院判定两起事故各承担50%的损伤责任。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我们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哈通过互联网来购买人身保险产品的案件。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天坛法庭的法官助理邵一峰。哎，邵一峰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涉及到人身保险的案件哈。那其实啊，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很多都是通过这种互联网的渠道和方式，是吧？那我们在不久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几起典型的这种涉及到保险的各种各样的纠纷。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位李女士的遭遇，她就是通过这种互联网来购买的这种人身保险的产品。那么李女士到底当时是怎么购买保险呢？哎，您能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案例的主人公呢是35岁的李女士。李女士平时很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在2018年的时候，李女士通过一家保险经纪公司的互联网平台了解并且投保了一份重疾险。保险人是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保险项目是重大疾病保险，基本保额是50万元，保险期间是终身保险，交费期间是三十年，每年的交保险费的金额是8100多元。这份人身保险合同约定了包含恶性肿瘤在内的100多种重大疾病以及50种轻症疾病。 那看来保的项目还是挺全的，是吧？ 对的。 那么他对于比如说这个一些恶性肿瘤疾病啊，一些其他的疾病啊，比如说他的一些具体条款是怎么约定的啊？当时在这个李女士投保的时候，您不是说是通过互联网吗？那么他这种对于相关的事项的告知啊，又是怎样告知的？李女士在整个填写的过程当中啊，又有一些怎样的情况啊？您跟大家继续讲一讲。 好的，李女士在投保的过程中啊，这个网络界面自动弹出了一个健康告知。告知的事项有很多项，其中有一项的告知内容是：您是否目前患有或曾经患有以下疾病或者症状？恶性肿瘤、性质不明的肿块或肿瘤、血压升高、甲状腺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等。其中还有一项女性补充的内容是：您是否怀孕及生产期间有合并症？是否曾被建议针对乳房子宫卵巢、宫颈疾病进行定期复查或者治疗？李女士对告知事项的回答呢，没有点击全是或者全否，而是选择了部分是进行了操作。那么操作的界面呢，就自动进入了智能核保环节。就是由互联网销售平台自动加载下一步的这个核保问卷。在这个过程中呢，是没有人工参与的。李女士选择点击了甲状腺疾病。智能问卷加载后，询问了李女士是否存在甲状腺超声检查异常，比如这些结节啊、淋巴结肿大呀、结节直径是否大于10毫米啊，以及是否被建议去专科明确诊断等等方面。李女士的回答呢，就是均为否，无上述异常情况。在李女士填写了这些问卷以后呢，系统就自动回复李女士，她可以正常投保本产品了。以上就是李女士投保的过程。那么投保当日呢，李女士就支付了8164元的保险费。 那么您刚才也介绍了，那这份保险是每年都要支付8000多块钱，是吧？ 30年 啊。那李女士她这个投保通过这种网络的方式啊，和以前就不太一样。以前往往都是保险代理人、保险业务员面对面的啊，和投保人来进行沟通啊，然后有些事项进行告知，然后由投保人填上是或者否再签字，是吧？那么现在呢，很多保险产品都是通过这种网络的方式，甚至有的就是通过电话来对投保人进行告知的。那么这个保险合同已经生效了，那后来发生了怎样的情况呢？ 在投保1年零5个月以后啊，李女士经医院确诊患有甲状腺恶性肿瘤。李女士就向保险公司去申请理赔，保险公司却做出了拒绝理赔的决定书。 那保险公司当时是为什么拒赔呢？ 保险公司的理由啊，是李女士没有如实告知。保险公司向李女士发送的这个理赔结案通知书上显示是整案拒赔，告知这个李女士因为没有如实告知保险公司在投保的时候询问的一些情况，导致呢保险公司拟对保险合同做出解约处理，并且不退还保险费，因此呢李女士就到法院起诉了。 连保费都不退。 是的 啊。那李女士到法院起诉，她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 那在诉讼中呢，李女士提出投保的时候啊，自己的身体情况是完全符合投保条件的。自己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确诊罹患这种恶性肿瘤呢，属于投保，属于这个理赔的这个情况，达到了合同要求的这种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的给付条件。因此呢，这个李女士的这个在诉讼请求中主张保险公司支付50万元的保险金。 那保险公司在法庭上有没有具体解释一下？比如他不是认为说李女士没有这个如实的告知嘛，是吧？那他认为李女士哪一块就没有如实告知了，是吧？您跟大家讲一讲 啊。保险公司的这个意见啊，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李女士投保的时候没有告知保险公司她曾经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这个既往病史。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李女士投保的时候呢，隐瞒了她曾经患有甲状腺结节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李女士投保前没有告知自己患有乳腺结节以及乳腺增生。保险公司呢，就以这三条为由呢，认为这个李女士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并且拒绝理赔。 但是您刚才在讲这起案件，讲李女士当时投保过程的时候，李女士不是说她点了这个有关这个甲状腺的一个问题吗？是吧？ 对，在李女士点开这个甲状腺的这个问题以后呢，会有一些细化的问题。 对， 但是这个细化的问题呢，保险公司在设计的时候呢，就没有按照李女士的理解呢，这个弹出的这些更进一步的这个问题呢，就没有涉及到自己存在的或者自己已经知道的这些情况。因此在李女士提交了有这个甲状腺相关问题以后呢，对于这个细化的问题就选择了点击全部为否的这么一个情况，因此才通过了这个投保的审核。 是这样的。那么这起案件双方核心争议焦点就是在于李女士是不是如实告知了。 是的。 是吧？那么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到底是如何考虑的？李女士她这个情况算不算这个没有履行自己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义务？您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的。保险公司的三点答辩意见呢，也就是李女士这起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那么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呢，我们对于这三个争议焦点呢形成了以下的思路。那么第一条呢，就是保险公司主张李女士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她是通过一种大数据筛查的方式得知的。那么保险公司在投保的时候明确询问了是否曾经患有这种高血压和心脏病，这个李女士呢没有告知，是否属于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那么对此呢，应当依据两个事实。第一个方面就是既往病史是否真实的发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投保人对于这个既往病史是不是明知，是不是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没有知道，或者是知道了故意不告诉保险公司。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保险公司提交的是一家骨科医院的这个电子病历，这个医院的不同科室 对于李女士是否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的既往病史记载是相互矛盾的、 哦、 而且呢，当时没有做任何的检查，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数据的支撑、李女士已经确诊了这个高血压或者冠心病、 嗯、 李女士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病历中记载了相关的这个既往病史、 嗯、 她说呀，她去这个骨科医院呢是去做理疗的、 嗯、 那么不清楚医生为什么在病历中做了如下的记载、 哦、 那么在客观上呢，在案件中李女士是否曾经患有这些疾病呢，就处于一种真伪不明的状态、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嗯 保险公司应当去充分举证，因为我们知道啊，在大数据时代，保险公司的这个举证能力是比较强的、 嗯、 如果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他的主张呢，那么事实真伪不明的这种不利后果呢，就可能需要保险公司来承担、 嗯、 那么现在呢，仅凭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是没有办法认定李女士曾经患有这些相关的这个疾病的，因此呢就不能认定李女士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 嗯、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保险公司主张李女士告知甲状腺结节的一个检查时间与智能问卷是不符的、 嗯、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李女士提交了一份这个检查报告、 嗯、 距离她投保的时间呢是6个月零18天，而保险公司要求提供呢是6个月以内的体检报告、哦、 半年以内、嗯、 对，那么半年以内和半年左右就成了本案审查的一个难点。 嗯， 对此呢，我们的观点啊是基于一般保险消费者的认识，这两个是没有本质差别的，重点应该放在结节的大小、结节的这个边缘的情况是否符合健康告知的要求。 嗯， 检查报告的时间虽然超了18天，但是呢，患病的危险程度并没有明显增加。那么如果保险公司认为这个18天能够明显的增加他的这个危险程度，从而导致自己增加保费或者拒赔的话， 嗯， 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嗯， 那么在不能证明相差18天就能够明显增加危险程度的时候呢，就不宜认定李女士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我们考虑到李女士呢，她没有告知保险公司乳腺结节和乳腺增生是不是违反了这个、 嗯、 如实告知义务。对于这个情形啊，一方面涉及这个保险公司询问的有效性，他询问的是否具体，还有一方面它涉及到比方说投保前我们没有告知 A 疾病， 嗯， 我却患了 B 疾病， 对， 那么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认定他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呢？ 嗯， 那么在本案中呢，这个健康告知条款呢并没有明确提及这个乳腺结节及乳腺增生的问题， 嗯， 因此呢他对这个女性补充询问的设置是存在歧义的。李女士就主张她当时认为这种询问是仅指自己在孕期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情况，而且按照文艺解释呢、 嗯、 确实存在这种理解的可能性。 对， 对， 那么保险产品，特别是互联网保险产品，它的健康告知面对的受众是缺乏专业知识，同时呢又缺乏这个专业的这个保险代理人去指导的这种普通消费者。 嗯， 如果他发布了内容歧义的健康告知内容，对于条款解释的这个不利后果呢，就应当由保险公司来承担。 嗯，也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您看李女士她患的是一种甲状腺的恶性肿瘤，但您刚才提到的那个争议焦点是处于李女士是否患过乳腺增生和乳腺的结节，也就是说她没有告知这个乳腺的问题，但是她却得了甲状腺的问题，那保险公司是不是可以李女士没有告知她的乳腺的问题，而李女士患了甲状腺的问题而拒赔？ 在本案中啊， 嗯， 李女士是提交了一个专科医院的体检报告的， 哦， 证明她没有患过这个乳腺结节。 嗯， 那么关于这个乳腺增生问题呢，经过大数据统计显示呢，有超过50%的中国的育龄妇女呢患有乳腺增生的症状，大部分是生理性的而非病理性的。 哦， 那么保险公司以女性常见的这种乳腺增生作为甲状腺癌保险责任不予理赔的抗辩意见呢， 嗯， 即使他能够证明保险人存在重大过失没有告知，也无法证明保险人被保险人没有告知的事项与保险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嗯， 所以保险公司的这项抗辩是不应该支持。 嗯，那最后这起案件法院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呢？ 那么综合各方面的证据进行判断呢，保险公司没有能够证明李女士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 嗯， 法院判决了保险公司支付原告理赔款50万元。 哦， 在保险公司上诉以后呢，二审维持了原判。 嗯， 目前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全部的给付义务。 嗯，哎，那么通过这样的一起案件啊，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天坛法庭的法官助理邵一峰。哎，刚才呢，邵一峰啊，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样的一位李女士的遭遇哈，以及李女士所投保的这个保险的情况，还有发生纠纷的经过。那么，通过李女士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目前在这么多涉及到这种互联网的人身保险产品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李女士这起案件又有怎样的代表性？您跟大家来讲一讲。 李女士的案例是一件比较典型的互联网保险纠纷。 嗯， 在智能核保的模式下，如何理解如实告知义务的这个告知方式，这个告知范围内的这个重要事项怎么理解，告知主体的这个主观状态是明知还是应知，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呢，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示范说明作用。 嗯， 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看出来，首先在互联网人身保险合同缺少保险业务员和投保人这种互动的情况下呢， 嗯， 对于智能核保问卷的设计，问卷用语的准确性应当有更高的要求，询问的问题呢应当明确而具体，对于这种内容无限且不确定的这种概括性询问呢， 嗯， 在诉讼中可能就会遭到否定的这种评价。 哦， 那么其次呢，未告知事项必须要达到重要的标准， 嗯， 保险公司才能够有权解除合同。 嗯， 重要的事项呢，是指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的这个标准。也就是说啊，如果这个被保险人告知以后呢，一般的保险人会选择去增加保费， 嗯， 甚至去拒保， 对， 则说明这个事项为重要。如果其他的保险公司呢能够正常承保，则该事项就不应该属于重要事项。 嗯， 那么最后呢，投保人对于应告知事项的这个主观状态是明知，不应该包含一种推定的这种应知。 嗯， 对投保人的认知能力啊，不应该要求他们去求全责备的具备这个保险公司具备的这种水平。 嗯， 那么由于这种经验知识能力的局限呢，都可能导致投保人不能完全掌握与这个投保有关的风险状况。 嗯， 如果投保人确实不知道却仍要求他告知，那就是强人所难。 对对对，没错。但随着我们这个网络的不断的发展，您刚才也提到哈，就在这种互联网大数据的这样的时代之下，其实很多保险产品的购买现在往往都是通过这种网络的方式来签的这种合同，和以前这种和保险业务员、保险代理人面对面的方式不一样。那么这样的一种新的这种保险的这样的业态哈，它和之前的这样的保险纠纷啊，会带来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呢？ 确实啊，新一轮技术革命重新定义了互联网保险。在这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等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呢，使得有效了解客户信息、全面回溯投保过程、准确认定理赔条件，从之前这种不可能实现的技术障碍变成了现在的一种基础设施。 嗯， 在信息透明的数字生态时代呢，如实告知义务的主观程度正在下降，个人就诊记录、体检档案、生活作息，甚至我们的这种可穿戴设备记录的我们的每一个心跳， 哦， 都有可能成为评判如实告知义务的客观标准。 嗯，对，没错。 那么与发展相伴呀，互联网人身保险的这个监管也是在不断跟进的。 嗯， 这里呢，有几个新近出台的规定。 嗯， 既有供给侧的今年10月份银保监会丰富人身保险产品供给指导意见，又有消费侧的今年2月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督办法等等。其中呢，最具影响力的是今年10月22号的进一步规范保险机构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的通知。 嗯， 这个通知呢，就透露出互联网人身保险领域一种明显的长期主义导向。它严格限缩了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的范围， 将可销售的普通性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的保险期间提升到10年以上。那么通过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种变化， 通过这种发展和监管的变化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互联网保险，一方面呢是在通过这个飞速增长逐步走向规范发展，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这个我们的诉讼去从这个保障保险消费者的权利的这个角度去倒推互联网保险供给者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好的。那么针对哈目前这种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所出现的一些诉讼，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您觉得对于我们大家如果有这种购买这种互联网保险产品的意向的话，我们在产品的选择，我们在投保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确实啊，在面对这种蓬勃发展又问题重重的互联网人身保险的时候呢，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是我们每一个保险消费者最关注的问题。那么作为消费者呢，我们觉得应当把握住三个关键要素。 好的，您简单说一下就可以了。 保额、被保险人性别和年龄，还有保障期限，这是保险试算的三要素。也就是说我们买保险啊，都是以这三个要素为基础的，在购买保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这三个问题，遇到故意隐瞒或者含糊其辞的，就有可能存在误导消费者的问题。 好的。好，那么涉及到今天的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和具体的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天坛法庭的法官助理邵一峰，谢谢。 谢谢大家。 朋友们，到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多档聊天室同步开放，可以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来。朋友们，我们在明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将为大家介绍涉及到借名买房的相关的典型案件和具体问题，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警法在线。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梦呀梦的梦，出伟大，这样盖呀盖的盖出一个家。众人一直越傻 I don't care。 我到落一身黑，想不再去观赏自己的美，抹开自己的嘴，想熬成白的圣洁。我放弃了防卫，想不在乎地是自己的美，我该自己追回来成就你的心扉。不曾为你辩镜，侧夜是我失眠，怎么唱歌唱呀唱的唱出愚昧，这样飞呀飞的飞出了天边，换来一盆子梦呀梦的梦出伟大，这样盖呀盖的盖出一个家，浓缩一杯痴傻 I don't care。 钻研多么的迂回，人总是担心爱着消失的